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Looking at you where I'm standing, I don't think that we could ever be friends. We play each other, that's the way the game goes. I think it's got to end, yeah. I know I'm no good for you, but you're paying no mind, yeah. And you know that you're bad for me, so why we keep trying? But see, nobody ever told me that you be pulling out the old me. 'Cause you know usually I'm the one to get around, but now you got me falling, finally seeing from the ground. Looking at it where I'm standing, I don't think that we could ever be friends. We play each other, that's the way the game go. I think it's got to end, yeah. If I hurt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then how could we be right for each other? If we die by the time it's over time, I guess none of us win. Counting up the nights and we fighting, we know how to cause and discussions, yeah. Bumping heads till we get concussions, yeah. So why we keep trying? Oh no, no, nobody ever told me that you'd be pulling out the old me. And not for nothing, I think you should be aware that if you do me dirty, I'ma play until it's fair. Each other, that's the way it can go. I think it's got to end, yeah. If I hurt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then not could we be right for each other? Could we be right for each other? If we die by the time, it's all the time. I guess none of us win. 上去非常有中国味道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Brand Joy 带给我们的 Friends featuring Kina Lord。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能够听到完美的唱功，在开头的时候开口脆的声音就来了。而 Demi Lovato Let It Go， 它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Froz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Fee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here I stand. And here I'll stay. Let it go, let it go.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use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Up here in the cold thin air, I finally can breathe. I know I left a life behind.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歌曲 Pharrell Williams Happy 哈，听上去又是那么非常像刚刚的 Maroon 5的 Sugar 那样，听上去一听就很开心的感觉。而下面首单曲要开始燃了，新歌来了，来自于 Eminem featuring Single Story of My Life featuring Trippy Red。 Stuck inside. With all these promises we made, they'll end up broken. We're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only one of us survives. So go, leave me here on my own. Break me down to my bones. I'm better off alone. This always happens. Words don't match your actions. I've been here before. 很久没有这么畅快的去听摇滚了，是吧？在摇滚音乐当中，我们总会觉得流汗、流血不流泪。14:14，继续来感受一下 Robson Cash "A Feather's Not a Bird"。羽毛并不是鸟。 I'm going down to Florence, gonna wear a pretty dress. directions. I took the long way home just to end up in your arms. That's why I'm going down to Florence. Now I got my pretty dress.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Carrie Underwood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in New Water、Something in the Water， 有什么东西在水里。我们经常在一些水族馆就知道啊，这些个 有意思的海洋生物们，他们在水里，但是如果人在水里的时候，它可以是潜水员，也有可能是美人鱼，对吗？展开想象 Fly me to the moon 来自于 Sea 啊，能够让我们听着音乐踏上月球之旅。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oh, I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此的嗓音真的能够让我们顿时就把脑海放空了。 Fly me to the moon 来自于 Sea 身后的一首单曲 Joshua Bassett Thrasis。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在音乐当中你能够获得的一些周末的能量，再好再坏啊，我常常都会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就是最为残酷又最为温情的真理。 Honestly, I didn't want to write this. Don't know if I can. Still holding back, still want to run. And if you get to tell your truth, and so do I. And it's cool if you want me to play the bad guy. But don't you dare act like I didn't love you. Don't go thinking that.Don't you ever wonder if I'm okay after all you put me through? Half of what you're saying's only half true. You're messing with my life as a career move.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y you won't make it end. Guess you would never dare, you would never dare to waste a crisis.'Cause she heard I got death threats. Oh, what the hell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at? Oh, I wish that I could open my eyes and the nightmare be over. But you sensationalize, keep fanning the fire for the headlines. But don't you dare act like I didn't love you. Don't go thinking that.Waste a crisis. weren't you the one who left in the first place? Weren't you the one who called things off? Was it an act to love me or an act to hate me? Don't you dare act like I didn't love you. Don't go thinking that I didn't hurt too. Don't you ever wonder if I'm okay after all you put me through. Half of what you're saying is only half true. You're messing with my life as a career move.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y you won't make it end. But you would never dare, you would never dare to waste a crisis. 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night 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With me， 和我们在一起，来自于 Sam Smith， 非常经典的一首单曲。那么我们的节目虽然说只有在周末才会存在，但是我们其实在周一到周五当中一直和你在一起，因为我们有听友群啊，是不是？所以马上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好友获得主播的二维码，加好友进入听友群，能够让我们在工作日当中依然可以不断的去分享好音乐，我们始终在一起。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Zewit and Bro Fighter 音乐当中，我们又能够突然间发现了战斗的能量，是吧？哈，我们当然了，在今天的14:35当中呢，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的下半时段。刚刚有朋友也要加入到听友群里边，我看到了，朋友们在加入听友群之前，一定要记得要备注好你的所在城市啊。当然了，此时此刻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跟节目之外的事情相关的内容供您去进行查询跟互动。比方说啊，如果您错过了我们在周末的两期节目直播怎么办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马上去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能够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哎，看一看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内容，按照标题和顺序和日期都排好了，那可以听回放。同时呢，也可以搜索一下常小航，搜索一下我的名字，能够关注主播的听听号，来去进行关于主播动态的小研究的大概念。Travel Maker， 如果不关注的话，就会愁有大麻烦了。来自于 Selfie。Turn it on louder, lou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just need someone in my life to give it structure, to handle all the selfish ways I'd spend my time without her. You're everything I want, but I can't deal with all your lovers.Saying I'm the one, but it's your actions that speak louder. You're giving me love and you are down and need another. I've gotta get away and let you go. I've gotta get over.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Heart Attack 来自于 Tony Braxton featuring Babyface， 所带给我们的非常动感满满的音乐和节奏哈。像这样的舞曲，我觉得跳起舞来，整个人都会变得帅气一些呢，是吧？小姐姐们跳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肯定更加优美了很多，脸上表情的到位一下啊，做好表情管理，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年一度对这个街舞大赛的冠军。来自于 Haim 的一首 Get a Line 送给大家，以及稍后还要来自于 Adele 的一首经典单曲 Skyfall， 来自于007当中的电影原声，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my legs, it doesn't matter. You say you wanna go slower, but I wanna go faster. Faster, faster. 来自于 Adele 007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今天我们再来回味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我们更加期待下半一个小时能够给到我们什么样的更多惊喜了。惊喜不断才是我们周末所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下面呢，我们的一个小时节奏驾到节目将会带给您来自于 DJ 制作人 iCandy 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秀连盘来了。所以呢，稍后的电子音乐舞曲的部分也希望您可以来持续关注。当然了，我们在2022年当中也会力邀不同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的直播间，

心愿为 15:04 Welcome back，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第四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了，还是老规矩，那么最后一小时呢也接近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从3点到4点期间要给朋友们带来能够给我们的周末持续加满能量的音乐作品，而今天的选择依然是来自于 DJ Producer iCandy 带给我们的 Mixtape。 这样一段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它是在2016年进行的一个大的创作，而其中的歌曲呢都会选择了一些包括像是 House 音乐风格的作品，进行了一种二度的混缩。那其中开场作品来自于 Stonebridge featuring Zeros 带给我们的 Take Me Away， 来自于 Attila Satin Remix Edition 这个版本。而现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歌的时间，来自于 Booty Loof 带给我们的 Boogie Tonight Vanilla Ace featuring The Sonic Remix Edition， 节奏驾到，电子音乐舞曲正在播出，正在为你带节奏。当然稍后我们也邀请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聊聊看生活当中的那些个城市里边的小确幸，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跟你再去盘点一下这2021年的全球十大宜居城市的排行榜单已经揭晓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在音乐当中去说说看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不是认为它够宜居，你更期待去哪里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是你会认为全球哪个城市更加适合好好的生活。当然这生活呢也会分为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年龄段，我相信这个退休生活跟年轻人生活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咯，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去畅所欲言啊，把你的想法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吧。 中有很多的颜色。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这颜色满满啊！不止呢会有像是 Vanilla 这样的一种香草的颜色，还能够在音乐当中会听到 The Chase， 这是来自于 The Shape Fisher 以及 Cash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样的颜色应该更加多元了一些，可以说一个新建的城市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五彩斑斓，蓝天白云。而一个过往的繁华都市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可能是红墙灰瓦，也有可能是锈迹斑斑，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墙面甚至发了霉，这都是不同的颜色给到我们的一些个音乐背后的想象。你更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和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这全球十大宜居城市的名单已经发布了，那么目前来讲排名第十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它的位置其实就在昆士兰。而很多人都会说，哎，在这个布里斯班好像有很多的迷人的景观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是一个有河流穿过的城市，也是一个挨着海的城市。那其实呢，在布里斯班这个城市当中也有很多我们曾经走过的脚步，因为从布里斯班往北走可以达到达凯恩斯，凯恩斯的话又患有全球最古老的热带雨林系统，所以说这一整片昆士兰州这一整片应该都说气候更加宜人了一些。布里斯班呢，它毕竟在这个澳大利亚正东啊，离着大堡礁也不太远了。当然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特别多的华人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夏天很湿润，冬天很温暖，全年气温平均会维持在21度左右。主要呢是因为布里斯班距离黄金海岸 Gold Coast 这个小城市只有50分钟车程，所以说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既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进行自由的行走去出行，那现在我们就只好云游一番了，也是不错的好选择呢。有的则是墨尔本，哎，也同样来自于澳大利亚，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的排名第二大的城市，整个的城市面积接近10000平方公里，可以说它是最广大的这个都市面积的。在墨尔本呢，无论是饮食、文化、艺术、教育等等，包括金融，都是澳大利亚最最最优秀的资源的城市了。而且它有排名第三的轨道交通系统，所以说像这样一座城市也能够随行聚力。在2001到2007年之间，它也连续7年获得了最佳城市的评选，但是也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看看第八名，来自于瑞士的日内瓦。 整个城市生活着200,000的人口，夏季的平均温度27度，冬天4度。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它有温差，而且毕竟太多的钟表品牌都源自于日内瓦了。关于这世界钟表之都的美誉，日内瓦可绝对不会让给别人。无论是百达翡丽、劳力士、江诗丹顿等等的制表公司都会坐落于日内瓦。如果你漫步在这个大喷泉旁边，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楼宇的顶端都会有巨大的这种钟表品牌的大 logo。 而且呢，毕竟这里的银行业、钟表业也成为了日内瓦的两大经济支柱。当地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哦，4000瑞郎，哇，好高啊。所以呢，日内瓦也是全球机构云集，包括红十字会的总部等等，都会在日内瓦设立它的总部。排名第7的依然来自于瑞士，它的名字叫做苏黎世。其实呢，苏黎世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美丽，但它呢其实是一个德语区啊，日内瓦是法语区，但是呢这两个地方的地点呢相差的位置其实没有太远，坐车的话大概骑一个多小时都可以到了。湖泊河流众多，而且呢其实呢在苏黎世当中也有各大的银行机构的总部，毕竟是瑞士的商业跟文化中心嘛。当然也会有保密能力最严格的瑞士银行，也成为了世界上离岸银行最多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能够有机会到达瑞士的话，一定要会到访一下苏黎世、日内瓦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说大呢，它也真的没有太大，因为毕竟这个瑞士的整个的国土面积大概等于2.5的北京。而且这个地方呢，毕竟多山，交通的话基本上火车系统是最方便的了。突然间发现我们的网友 Romain 也说了，他真的很喜欢布里斯班，当然从广州第一站出发就是布里斯班了，感觉眼前的风景就马上换新啊！城市阳光明媚，街道清洁，河流穿过，人还在跑步，又健康的不行不行的啊。再来回顾一下当年你的布里斯班的旅行过程吧。那排名第7的又是谁呢？又回到了澳大利亚，他的名字叫做珀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在西澳啊。 OK， 15:23，这世界十大的2021年十大宜居城市榜单已经发布了，想要提前预览的话，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哎，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就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字，哎，回复什么来着？很简单啊，回复一下城市就好了。看一看我们为您提供的2021十大宜居城市的一段视频的推广内容，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城市就可以了。节奏驾到，我们稍后要准备开启点名了，你在听着节目了吗？拍一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一会儿见。 好啦，15:25，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聊聊看关于这个世界十大宜居城市的话题。刚刚聊到的珀斯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医疗、教育和基建三大领域，在澳大利亚排名满分啊，非常的厉害。排名第四的就是日本的东京喽。其实呢，这个城市拥有1400万人，而首都圈人口有3700万人。而城市生产总值全球排名第一，无论呢是在经济上还是人口上，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都市区啊。那么东京呢，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对不对？四季分明，很多人都很喜欢去东京旅行，但现在并不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下云旅行啊，云端旅行。那么其实东京呢，不仅成为了世界上面非常重要的商业重镇，当然有很多的世界500强公司的总部，当然还有它可以非常好的去助力亚洲的经济发展。但是呢，由于处于地震带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建筑啊，哎，当时呢也是受损严重。但是后来啊，也是不断的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建筑的加固，和高楼大厦也林立了起来，更有非常非常密集的轨道交通系统，平均每天载客量880万人次。当然了，这个凭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曾经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啊，去年这个东京奥运会，所以说也能够认为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受人们欢迎的。那么到底你是否去过东京，曾经喜欢东京呢？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一个城市宣传的排行榜的视频，公众号当中回复城市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排名第三的，居然是惠灵顿。我们真的是想不到啊，可能很多人真的是这么热爱南半球的生活吗？在新西兰宜居城市，那很多人会说了，新西兰是必然之选啊，美丽的不行啊，包括这皇后镇是吧。其实呢，在早年间我在做旅游节目的时候，人们都会说，哇，新西兰都是很多人们在旅行当中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而且一定要去到那边去感受一下南半球的美所在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惠灵顿也会有封城的一个说法，但提到封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城市也叫做Wayne City， 它的名字叫做芝加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也不错。这个全年封的真的是很大，可能也是因为挨着海挨着湖的原因啊。排名第三，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我的天，澳大利亚已经上榜几个城市了？布里斯班哈，然后墨尔本，然后珀斯，然后到现在阿德莱德都有了。南澳的居民有80%住在阿德莱德。那么毕竟作为一个度假气候特别好的地中海气候的城市来讲，阿德莱德真的很舒服。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曾经看过这里的一个风景的宣传片，会觉得哇，怎么天会这么蓝呢？是因为它离南极近一些吗？但是阿德莱德呢，这个文化啊很多元，其实有很多的华人居住在阿德莱德，甚至还有唐人街，也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呢，当地的民俗文化就很多元化咯，包括来自于欧洲的美食、葡萄酒都会非常非常丰富。谁会拒绝美食美酒呢？请问，而在这个宜居的城市当中，马上我们要迎接的就是本年度的季军、亚军啊，亚军了啊，叫第二位了。日本的大阪，在关西，是不是？常住人口呢是270万人，并不算太多，但是也已经是日本人口最多的第三大城市了。 冬天呢还是比较温暖的，但夏天呢非常的热，平均气温高达28.8度，是全日本最热的城市。而从奈良时代开始呢，大阪就因为是它临海的一个港口，成为了自由贸易港。当然这居住人口当时呢一度超过东京，但现在已经回路了啊。但现在大阪跟东京的距离也是拉得越来越近了，也是延续了海陆交通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成为了最大的港口。那当时也会有超过3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啊，配有非常非常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你曾经去过大阪吗？东京大阪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是大阪进东京出呢，还是东京进大阪出呢？哎呀，仿佛当年做回了旅游节目的感觉哈。当然论基建领域，大阪就击败了东京，这也是2021年度的亚洲最宜居城市之一。那么本年度的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排行榜第一名的，来自于新西兰的奥克兰，面积有1086平方公里，汇聚了新西兰的30%的人口，也是新西兰人口最多的城市了，汇聚了航运、旅游业、文化、经济发展的最大的一个地方，也是全球拥有帆船最多的城市，被人们称为风帆之都。而在奥克兰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总部办事处，也成为了南半球最大的一个经济重镇。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跟高水准的人文环境也成为了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有之一。而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欧洲的城市呢排名普遍下跌，所以说南半球城市呢这个排名就一下就跃居于前面几位了。所以前十当中，澳大利亚有4席，新西兰有2席，日本有2席，非常的厉害啊。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盘点了一下全球十大的2021年度宜居城市的榜单，你更喜欢哪个城市呢？赶紧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的网友 Fry 也说更喜欢大阪一些，还有人也说更爱东京的，有人更爱布里斯班的。想要去查看一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样一个2021全球十大宜居城市的视频内容，您可以通过，当然微博没有问题，我已经发布在了我的微博当中啊，可以看一下微博里面有主持人常小航，微博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或者可以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城市两个字，看一看这十大城市的视频，你更喜欢哪一个呀？点名呢即将开始，现在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你面前的974的字样，把照片拍过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的节目哦。Now we see the future coming, we can't get past. Go back to knowing that you get on true. When it really mattered, it was there for me and you. Now our world is changing, we got to see what we're gonna do. I know you're here for me and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n my soul. I want you in my soul, said I want you in my soul. Your love to me is gold. Your love to me is gold. Your love to me is gold. This thing I can't control. This thing I can't control. This thing I can't control.Let this feeling go. Don't let the feeling go. Don't let the feeling go. Want you in my soul. I want you in my soul. Said I want you in my soul. Your love to me is gold. Your love to me is gold. Your love to me is gold. This thing I can't control. This thing I can't control. This thing I can't control. Let this feeling go. Don't let the feeling go. Don't let the feeling go. Want you in my soul.来来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网友们的互动非常的猛烈啊！我们的网友呢，欢乐时光咖啡他说了， 我同学家就在布里斯班，好亲切呀。芝加哥呢就算了哈，很多人都不敢去那边上大学了。那大阪的生活太舒服，去了两次还想再去。而布里斯班和奥克兰，他认为就是彻底躺平的城市，就是不好找工作，挺熟啊啊，看来哪儿都去过呀啊，瞬间凡尔赛了一下啊。OK， 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真的，哎呦，怎么今天留言这么多，我快念不过来了哈。我们的欢乐时光咖啡他还在当代 MOMA 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这个应该是在品读着这个周末中的美好是吧。今天的天儿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应该跟朋友们组织一下周末的郊游就好了。但是周末我并不能够出去玩啊，要上节目呀。所以呢还是点名就好了啊，记得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城市，回复城市啊，获得我们的十大宜居城市的视频内容。点名现在开始，哎呀，欢迎一下网友王宁啊，记得回复城市啊，欢迎王宁。欢迎一下嗨气的嗨你好，欢迎一下切磋琢磨，哎，以及 Tracy in UK 你好，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刚刚提到的名字的 Happy Coffee Time， 以及高楼，还有 Fry， 以及 Anna 欣然一笑 Luffy 我很 Blue 美食美酒，以及王海军祖涛，欢迎一下 Uncle 刘，以及 I am 凯凯在车里边，他说我和哥们儿在车里听音乐，老婆们去逛街了，车里听音乐比逛街舒服啊。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这算是托管媳妇儿吗？啊，还欢迎一下网友一家以及蒲公英，欢迎一下吴科，欢迎小双，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依然喜欢听啊，棒棒的，感谢山外有山，欢迎老傅以及天道酬勤，还有舍得悠闲自得的塞尔，还有王世军你好，欢迎图图，以及 Kingdom 以及近方单位风雨Romney， 还有天天快乐，一切顺其自然 Kevin 宅，以及瑞瑞Ruru Gina， 还有姚以及仲夏，欢迎一下立新以及 Mountain 新曼 Swish， 还有句号以及 Lori 一大满，欢迎大国 XC 火星舒马丁以及 Sensia 飞，欢迎大家，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们的麦尔，还有像是天天向上啊，看到你们留言了，天天向上说北京啊北京啊北京宜居城市，这个你给打几分呢？我打满分啊。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City Soul Project Club Mix Edition 的 Do You Feel Me， 来自于 DJ 制作人 NY's Finest， 来自于纽约的音乐制作人，还是非常有城市的感觉的哈。我们的网友呢 Ronnie 也说，其实珀斯啊不错，因为 F1 的车手丹尼尔里卡多是他的家乡啊。还有呢，慕尼黑也不错呀，欧洲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像是拜仁、宝马、奥迪的所在地。工厂未免太多了一些吧。今年可以说宜居城市当中，在美洲还有在欧洲一个城市都没有上榜，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疫情防控的问题吧。OK， 那么如果你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直接查询一下歌单了啊！我们为您提供一下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把每一首歌曲我们按照顺序为您排好喽，等待您来查询。直接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我将会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完整歌曲列表，按照顺序排好的，怎么样？还是比较的贴心的哈。OK， 那么还有十分钟，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赶紧继续大声听音乐，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hining now. sunshine。 这是来自于 Take and Duncana 带给我们的一首 sunshine。 阳光这么猛烈合适吗？我却看不见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毕竟它只有一个小天窗，我们只能透过玻璃的反光的反光的折射的反光，我能看到从交通广播那边的直播间反射过来的一个光线，以及从我们这边一个天窗能看到直射下来的一缕光线。其实呢，在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虽然面积很大，但光线其实没有那么的好。我真的能够看到一些今天的小天气，觉得哇，蓝天，而是阳光，就是风大是吧？但是没有关系，有这样的音乐，风再大都不怕。最后一首单曲来自于 Teenage Moment 带给我们的 Take Me Higher， 来让我们继续通过音量往上爬行，节奏驾到。每周末的下午为您带节奏，只在 FM 九七四，源自北京音乐广播。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完整的歌曲列表，可以回复关键字歌单就好了。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电音的歌曲列表。想要听我们的回放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呢，我们的回放是高清版本的，只在听听 FM 当中为您提供高清版本的音频回放。现在下载听听 FM， 搜索节奏驾到就好了，记得可以关注一下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的主播动态在听听号当中也同时为您提供呢。今天我们节目的结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赶紧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最新鲜的天气的情况。首先呢，还是要看一下我们正在发布的蓝色大风预警啊。首先呢，本市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可达七级左右，请各位听友们注意防范喽。那么在冷空气的引导下呢，今天上午的北风依然还是不小的。那么好在午后的风力呢逐渐减弱，不过在冷空气打压之下啊，气温是大幅跳水，预计呢最高气温只有四度左右，体感很冷哦。建议出行的话要做好保暖措施，另外空气干燥要注意好自己的补水润燥，多喝点水。哎呀，还请啊注意用火、用电以及用气的安全，谨防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那么来看一眼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是晴，北转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20%啊。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真的是干啊，加湿器开起来。就是节目最后呢，再来跟朋友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为朋友们提供的几个能够回复关键字获得的视频的小福利小彩蛋。关键字朋友们可以来记好啊啊，巴黎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时的听见巴黎的乐音日与夜的交替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回复巴黎两个字看一看巴黎相关的视频，我们以及配上了相关的音频的部分的作品。第二个，回复城市两个字获得2021全球十大宜居城市排行榜的视频。第三，也就是我们在昨天跟朋友们来去分享过的这种非常神奇的具有魔力的标准音高调音的432赫兹的相关音乐作品，所以可以回复432啊，数字432获得我们相关的视频。以及呢，今天我们还放送了 Charlie Puth 的 See You Again， 那么也可以来回顾一下他在2018年的演唱会上大秀肌肉，同时还能够演唱了一版不同以往的 See You Again， 所以可以回复一下肌肉或者回复断眉歌都可以啊。 OK， 以上是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四段的视频，应该其实不止四段视频了，很多视频啊，回复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当然最后还要提示一下，如果想要加主播为好友的话很简单，直接回复好友可以获得主播的二维码，扫码加好友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咯。记得要进群之前备注好您的所在的城市，回复好友获得主播的二维码。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啦。拜拜各位，我们明天是周一，祝朋友们一切工作顺利，我们下个周末见。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88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88折，同时任意订购2000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玉红，今天又凑合了，怎么又吃罐头啊？ 哎，我这罐头好啊。 啊，哟，二弟又来了，好像二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要不说您眼睛尖呢，这刚到的货。 哦， 这 边过了好长时间。 二弟的这个罐头，咱们听众都知道， 是 一直是买不着。我这个新鲜的一批的，啊，刚刚到货， 跟原来不一样吗？ 特别不一样。怎么说呢？二弟这个老总啊，之前呢跟我们说他这个产品线进行了一个升级，这次把整个的生产线包括有关部门给他进行了一遍一遍的对于原材料的这个检查 啊，都提升了， 都提升了，他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二弟的三文鱼又请回到咱们这个北广的这个平台上。而且他这个原材料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他把以前的这个养殖场挪到了这个英国附近的深海。 嗯， 所以说他这一次的三文鱼，您尝着这味儿啊，

后悔